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11，禁忌33。安皇帝丙，隆安三年春正月辛酉，大赦。戊辰，因昌黎尹刘忠谋反，诛。士连尚书令东阳公根、尚书段成，皆作死。遣中尉将军魏双救诸中帝制于樊城，以魏将军平原公园为司徒、尚书令。庚午，魏主归北巡，分命大将军常山王尊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，镇北将军高梁王岳贞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，归自将大军从中道出博然水，以袭高车。壬午，燕右将军张真、城门校尉何汉作谋反，诛。癸未，燕大赦，改元长乐。燕主圣每十日以自绝狱，不加考虑，多得其情。武威王乌孤徙至乐都，以其弟西平公利禄孤镇安宜，广武公入坛镇西平，叔父素卧镇黄河，若流镇交河，从弟前引镇岭南，落回镇连川，从叔土若流镇浩门，宜夏俊杰随才受任，内居显位，外典郡县，贤得其宜。乌孤谓群臣曰：“陇右河西本数郡之地，遭乱分裂至十余国，吕氏起伏氏段氏最强，今欲取之，三者何先？”杨统曰：“起伏氏本无知部落，终当服从，段氏书生无能为患，且结好于我，攻之不易。吕光衰茂，四子微弱，纂鸿虽有才而内相猜忌，若是浩门连川长须迭出，彼必疲于奔命，不过二年，兵劳民困，则孤臧可图也。孤臧举，则二寇不待攻而服矣。”乌孤曰：“善。”二月丁亥朔，魏军大破高车30余部，获7万余口，马30余万匹，牛羊140余万头。魏王仪别将30000骑，绝漠1000余里。破其7部，获20000余口，马50000余匹，牛羊20000余头，高车诸部大震。临邑王范达献日南9针，遂寇交之，太守杜苑击破之。庚戌，为征虏将军宇越破张超于渤海，斩之。段业即梁王位，改元天禧，以沮渠蒙逊为尚书左丞，梁中庸为右丞。魏主归大猎于牛川之南，以高车人为围，周700余里，因驱其禽兽南抵平城，使高车筑鹿苑广数十里。三月己未，归还平城。甲子，归分尚书36曹及外属，凡至360曹，领8部大夫主之。吏部尚书崔洪通属36曹，如令仆统事，至五经博士，增国子太学生员和3000人。归问博士李先曰：“ 天下何物最善，可以一人神治？对曰：莫若书籍。归曰：书籍凡有几何，如何可及？对曰：自书契以来，事有资义，以至于今不可生计。苟人主所好，何忧不及？归从之，命郡县大所书籍，西送平城。初，秦王登之弟广率众3000以南燕王德，德以为冠军将军，处之起活宝，会荧惑守东井，或言秦当复兴。广乃自称秦王，即南燕北地王中破之。是时华台孤弱，土无十城，众不过10000。终既败，复得者多去德而复广。德乃留鲁阳王和守华台，自率众逃广，斩之。燕主保之至黎阳也，鲁阳王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，和不从，便惧，故遣引禁军至管城，欲因德出战而作乱，继而德不出，便欲不自安，即得讨福广，便复劝和返，和不从，便乃杀和，以华台降魏。魏行台尚书何拔在邺，率轻骑自邺赴之，既至便毁之，闭门拒守。拔使尚书郎邓辉说之，便乃开门纳拔。拔吸收得工人府库，得遣兵击拔，拔逆击破之，又破得将贵阳王镇，俘获1000余人，陈颖之民多附于魏。南燕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李辩，率将士家属20000余口出华台赴德。德欲攻华台，韩范曰：相也未为客，无为主人，今也无为客，未为主人，人心危惧，不可复战，不如先据一方，自立基本，乃图进取。张华曰：彭城处之旧都，可攻而拒之。北地王中等皆劝得攻华台。尚书潘聪曰：华台四通八达之地，北有魏，南有晋，西有秦，居之未尝一日安也。彭城土旷人稀，平夷无险，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，有密尔江淮，夏秋多水，乘舟而战者吾之所长，我之所短也。青州沃野2000里，精兵10余万，左有覆海之饶，又有山河之固。广固城曹乙所筑，地形祖峻，足为帝王之都。三齐英杰，思得明主以立功于世久矣。辟驴浑昔为燕臣，今以遣便士持税于前，大兵计种于后，若其不服，取之如石戒耳。既得其地，然后闭关养锐，伺隙而动，此乃陛下之关中河内也。德犹豫未决。沙门主朗素善瞻后，得使衙门苏府问之。朗曰：竟览三策，潘尚书之意，兴邦之言也。且今岁之处，彗星起魁楼， 扫虚微，会者除旧不新之象，魁楼为鲁，虚微为齐，宜先取兖州，巡抚琅琊。至秋乃北巽其地，此天道也。府又密问以年事，琅以周易示之曰：焉衰庚戌，年则一纪，世则及子。府还报德，德乃隐师而南，兖州北鄙诸郡县皆降之。德至守宰以辅之，尽军事无得掳掠，百姓大悦，牛酒主路。丙子，魏主归遣谏议将军宇珍、越骑校尉西金及库狄、右连、侯莫臣三部皆破之，追奔至大额谷，致戍而还。己卯，追尊帝所生母陈夫人为德皇太后。夏四月，鲜卑迭爵河内率户五千降于西秦，西秦王前归以河内为迭爵都统，以宗女弃之。甲午，燕大赦。会稽王道子有疾，且无日不醉，世子元显之朝望去之，乃讽朝廷，解道子司徒、扬州刺史，以为以元显为扬州刺史。道子醒而后知之，大怒，无如之何。元显以庐江太守会稽张法顺为谋主，多引述亲党，朝贵皆未视之。因散骑常侍于超、左将军高和等作谋反诛。梁太子少、太原公纂将兵伐北凉，北凉王业求救于武威王乌孤，乌孤遣骠骑大将军利禄孤及杨轨救之。夜将战，沮渠蒙逊谏曰：杨轨是鲜卑之强，有窥于之志，少纂深入，置兵死地，不可敌也。仅不战，则有泰山之安；战，则有雷卵之危。夜从之，按兵不战，少纂引兵归。六月，乌孤以利禄孤为凉州牧，镇西平，召车骑大将军入坛，入禄府国事。会稽世子元显自以少年，不欲顿居重任。仁子以琅琊王德文为司徒。为前河间太守卢普率其部区数千家救食渔阳，遂具有数郡。秋七月己未，因主圣遣使拜普幽州刺史。辛酉，燕主圣下诏曰：法立律，公侯有罪，得以金帛赎，此不足以惩恶而立于王府，甚无谓也。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赎，勿复赎金帛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起都卒，秦齐公崇、镇东将军杨佛松寇洛阳，河南太守陇西新公敬应城固守，雍州刺史杨全期遣使求救于魏常山王尊。魏主归以散骑常侍西河张继为尊从事中郎以报之。全期问于继曰：魏之伐中山，荣士几何？季曰：40余万。 全七曰：以未之强，小羌不足灭也。且晋之与魏本为一家，今既结好，亦无所隐。此间兵弱粮寡，洛阳之旧是魏而已。若其保全，必有厚报；若其不守，与其使羌得之，不若使魏得之。即还报。八月，归遣太尉穆崇将六万骑往救之。燕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，威行境内，恐燕主胜疑之，累征不复，以其家在龙城，未敢显叛，因召魏兵，许以郡降魏。遣使持意龙城，广张寇势。胜曰：此必诈也。召使者诘问，果无事实。胜尽灭朗族。丁酉，前辅国将军李翰讨之。初，魏奋武将军张衮以才谋为魏主归所信重，委以复心。归问中州士人于衮，衮见卢普及崔成，归皆用之。归为中山九卫下，军时乏，问计于群臣。逞为御史中丞，对曰：桑葚可以佐粮，非削实葚而改音，诗人所称也。鬼虽用其言，听民以甚当租，然以逞为武慢，心贤之。秦人寇襄阳，雍州刺史西辉以书求救于魏常山王尊曰：贤兄虎步中原，归以辉无君臣之礼，命衮及逞为副书，必贬其主。衮逞谓帝为贵主，归怒曰：命如贬之而谓之贵主，何如贤兄也？逞之降魏也，以天下方乱，恐无复遗种，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。逞独与幼子泽一平城，所留妻子遂奔南燕。归病以示泽逞，赐逞死。卢普受燕绝命，侵略魏郡县，杀魏幽州刺史封踏干。归为衮所举皆非其人，处衮为尚书令史。衮乃何门不通人事，为守教荆棘，遂于而终。燕主保之败也，中书令民部尚书封邑降于魏。归以邑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都作大官。归问邑以燕氏旧事，以应对疏慢，亦作废于家。武威王突发乌孤罪，走马伤袭而卒，遗令立长君。国人立其弟立禄孤，使乌孤曰武王，庙号列祖。立禄孤大赦，徙至西平。南燕王德遣使说幽州刺史辟驴浑，欲下之，浑不从。德遣北地王忠率部骑二万击之，德进据琅琊，徐偃之民归附者十余万。德自琅琊引兵而北，以南海王法为兖州刺史，镇梁府，进攻莒城，守将任安伪城走。德以潘聪为徐州刺史，镇莒城。南韩之乱，燕吏部尚书封福 南奔辟驴浑。浑表为渤海太守，即得志，扶出降，得大喜曰：孤得青州不为喜，喜得青耳，遂委以机密。北帝王中传习青州诸郡，欲以祸福。辟驴浑喜八千余家入守广固，遣司马崔旦戍博寻固，平原太守张获戍柳泉，旦获承袭皆降于德。浑惧，携妻子奔魏。德遣舍生校尉刘刚追之，即于莒城斩之。浑子道秀字翼德，请与父俱死。德曰：父虽不忠，儿子能孝，特赦之。浑参军张英为浑坐席，辞多不逊，德执而让之。英神色自若，徐曰：浑之有臣，有韩信之有蒯通，通遇汉祖而生，臣遭陛下而死，彼之古人，窃为不幸耳。得杀之，遂定都广固。燕李翰行至建安，燕主上即召之，群臣莫测其故。九月辛未，复遣之。李朗闻其家被诛，拥二千余户以自固，即闻汉桓未有内变，不复设备，留其子养守灵之，自营未失于北平。人子汉袭灵之，克之。前广威将军孟广平追及朗于吴中，斩之。秦主兴以灾异屡现，将号称王，下诏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将一等，大赦，改元弘使，存问孤贫，举拔贤俊，减省法令，清查御送。守令之有政绩者赏之，贪残者诛之，远近肃然。冬十月甲午，燕中尉将军魏双有罪，赐死。李汉桓闻双死，惧，弃军而亡，至板刑，复还归罪。燕主胜复其爵位，谓侍中孙晴曰：汉为将而弃军，罪在不赦。然昔先帝蒙尘，骨肉离心，公卿失节，为汉以患者忠勤不懈，始终如一，故无念其功而赦之耳。新公敬固守百余日，未就未至，秦兵拔洛阳，获公敬。公敬见秦王兴不败，曰：吾不为羌贼臣。兴求之，公敬逃归。自淮汉以北，诸城多请降，送任于秦。魏主归以穆崇为豫州刺史，镇野王。会稽世子元显性苛刻，生杀任意，法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，号曰乐蜀，一至京师以充兵役，东土萧然苦之。孙恩因民心骚动，自海岛率其党杀上虞令，遂攻会稽。会稽内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，侍奉天师道，不出兵，亦不设备，日于道士其丧贵胄。官署请出兵讨恩，凝之曰： 我已请大盗借鬼兵守株金钥各数万，贼不足忧也。吉恩渐进，乃听出兵，恩已至郡下。贾银，恩现会稽，宁之出走，恩执而杀之，并其诸子。宁之妻谢道韫，义之女也，闻寇至，举措自若，命毙监余，抽刀出门，手杀数人，乃被执。吴国内史桓谦、临海太守新秦王崇、义兴太守魏隐解弃郡走，于是会稽谢真、吴郡陆归、吴兴丘汪、义兴徐允之、临海周奏、永嘉张勇等及东阳新安凡八郡人一时起兵杀长吏以应恩，旬日之中众数十万。吴兴太守谢苗、永嘉太守司马懿、嘉兴公顾印、南康公谢明慧、黄门郎谢冲、张坤、中书郎孔道等皆为恩党所杀。邈冲解安之弟子也。时三吴成平日久，民不习战，故郡县兵皆望风崩溃。恩据会稽，自称征东将军，比人事为官属，号其党曰长生人。民有不与之同者，鹿及婴孩，死者十七八。海珠县令以似其妻子，不肯食者，者知解之。所过掠财物，烧一屋，焚仓廪，刊木阴井，相率聚于会稽。妇人有婴儿不能去者，投于水中，曰：贺汝先登仙堂，我当寻后救汝。恩表会稽王道子及世子元显之罪，请诛之。自帝即位以来，内外乖异，石头以南皆为荆江所据，以西皆豫州所专，京口及江北皆刘牢之及广陵相高雅之所治，朝政所行为三吴而已。及孙恩作乱，八郡皆为恩友，畿内诸县盗贼处处风起，恩党亦有潜伏在健康者，人情危惧，常虑窃发，于是内外戒严。贾道子黄岳、元显领中军将军，命徐州刺史谢衍监督吴兴、义兴军事以讨恩，刘牢之亦发兵讨恩，拜表折行。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静为右丞相。十二月甲午，衍燕郡太守高胡率户三千降魏，胡太之子也。丙午，燕主盛封帝渊为张武公，前为柏林公，子定为辽西公。丁未，燕太后段氏族，谥曰惠德皇后。谢衍击斩徐允之，迎魏隐还郡，进击丘汪，破之，与刘牢之转斗而前，所向折客。衍留屯乌城，遣司马高肃助牢之，近临浙江，诏以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。初，彭城刘裕生而母死，父乔乔居京口，家贫，将弃之。同郡刘怀敬之母玉之从母也，生怀敬为姬， 走往救之，断怀敬辱而辱之。及长，永健有大志，谨识文字，以脉履为业，好出仆，为乡闾所见。刘牢之及孙恩隐欲参军事，使将数十人参贼，遇贼数千人，即迎击之，从者皆死，欲坠岸下，贼临岸欲下，欲奋长刀仰灼杀数人，乃得登岸，仍大呼逐之，贼皆走，欲所杀伤甚重。刘敬轩怪欲久不返，引兵寻之，见欲独驱数千人，咸共叹息，引进击贼，大破之，斩获千余人。初，恩闻八郡响应，谓其属曰：“天下无复事矣，当与诸君朝服至健康。”继而闻劳之临江，曰：“我割浙江以东，不识作勾践。”戊申，劳之引兵济江，恩闻之曰：“孤不休走。”遂取男女二十余万口东走，多弃宝物子女于道，官军竟取之，恩由是得脱，复逃入海岛。高肃破恩党于山阴，斩恩所属吴郡太守陆龟、吴兴太守秋汪、余姚令吴兴沈穆夫。东土遭乱，岂望官军之志？继而劳之等纵军事暴掠，市民失望，郡县城中无复人迹，月余乃稍有还者。朝廷忧恩复至，以谢衍为会稽太守，都督五郡军事，率徐州文武戍海浦，以元显录尚书事。时人谓道子为东路，元显为西路。西府车骑田凑，东地门可张罗矣。元显无良师友，所亲信者率皆宁于之人，或以为一时英杰，或以为风流名士。由是元显日益骄侈，逢礼官利益，以己得隆望重，记录百魁，百魁皆应尽敬。于是公卿以下见元显皆拜。时军旅硕起，国用虚竭，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，而元显聚敛不已，富于地势。因众堪恐桓玄跋扈，乃与杨权妻结婚为缘。权妻屡欲攻玄，众堪每亦止之。玄恐终为阴阳所灭，乃告执政，求广其所统。执政意欲交媾，使之乖离，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，又以玄兄伟代权妻兄广为南蛮校尉。权妻愤惧，杨广欲拒桓伟，众堪不听，出广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。杨资敬先为江夏相，玄以兵袭而截之，以为资义参军。权妻乐兵建衙，声云元洛，欲与众堪共袭玄。众堪虽外结权妻，而内疑其心，苦止之，犹虑弗能进。遣从弟玉屯于北境，以遏权妻。权妻既不能独举，又不测众堪本意， 乃解兵。众刊多以少决，兹以参军罗启生为其弟尊生曰：因侯仁而无断，必及于难，吾蒙之欲亦不可去，必将死之。是岁荆州大水，平地三丈，众刊结仓廪以镇饥民。桓玄欲乘其虚而伐之，乃发兵西上，亦声言救落，与众刊书曰：全妻受国恩而弃山陵，以共罪之，今当入缅讨除全妻，以顿兵江口，若见与无二，可收杨广杀之，如其不尔，便当率兵入江。时巴陵有击鼓，玄先遣兵袭取之。凉州刺史郭权当之官，路经夏口，玄诈称朝廷遣权为己前锋，乃授以江夏之众，使都诸军并进，密报凶为，令为内应。为黄惧不知所为，自赍书示众刊，众刊执委为质，令与玄书，辞甚苦志。玄曰：众刊为人无绝，常怀成败之计，为儿子作虑，我兄必无忧也。众刊遣殷玉率水军七千至西江口，玄使郭权伏洪击之，玉等败走。玄遁巴陵，拾其鼓。众刊遣杨广及弟子道护等拒之，皆为玄所败，江陵震骇。城中伐时，以胡马领军事。玄乘胜至陵口，取江陵二十里。众刊急召杨全妻以自救。全妻曰：江陵无实，何以待敌？可来见救，共守襄阳。众刊志在全军保境，不欲弃州逆走，乃待之曰：必来收集，已有处矣。全妻信之，率部骑八千，精甲要日，至江陵，众刊唯以犯向其军。全妻大怒曰：今自败矣。不见众刊，与其兄广共击玄，玄畏其锐，退军马头。明日，全妻引兵及击郭权，击获之，会玄兵至，全妻大败，单骑奔襄阳。众刊出奔赞城，玄遣将军冯该追全妻及广，解获而杀之，转守建康。全妻弟思平从弟上宝资敬逃入蛮中。众刊闻全妻死，将数百人将奔长安，至冠军城，改追获之，还至坐西，逼令自杀，并杀阴道户。众刊奉天师道，倒请鬼神，不吝财会，而色于周吉，号为小会以悦人。病者自为诊脉分药，用计以服繁密而短于见略，故至于败。众刊之走也，文武无送者，唯罗启生从之。路经家门，抵尊生曰：作如此分离，何可不义执守？启生选马受首，尊生有力，引亲下之曰： 家有老母，去将何之？起生挥泪曰：今日之事，我必死之，汝等奉养，不失子道。一门之中有忠与孝，亦复何恨？尊生报之欲急，众刊余禄待之，见起生无托礼，策马而去。及玄至，荆州人士无不议玄者，起生独不往，而迎礼众刊家事，或曰：如此，祸必至矣。起生曰：因侯欲我以国事，为帝所至，不得随之共填丑逆，复何面目就还求生乎？玄闻之怒，然待起生素后，先遣人谓曰：若谢我，当示汝。起生曰：吾为殷殷州吏，荆州败，不能救，尚何谢为？玄乃收之。复遣人问起生欲何言，起生曰：文帝杀嵇康，嵇绍为晋忠臣，从公起一地以养老母。玄乃杀起生而赦其地。梁王光极甚，立太子绍为天王，自号太上皇帝，以太原公纂为太尉，常山公弘为司徒。谓绍曰：今国家多难，三临四系，吴末之后，使纂统六军，弘管朝政，汝公己无为，委众二兄，庶几可计。若内相猜忌，则萧墙之变，旦夕至矣。又谓纂弘曰：永业才非拨乱，只以立敌有常，委居元首。今外有强寇，人心未宁，汝兄弟积木，则坐留万世；若内自相图，则祸不旋踵矣。纂弘泣曰：不敢。又执纂首戒之曰：汝性粗暴，身为无忧，善服永业，勿听谗言。是日光卒，绍密不发丧。纂排阁入窟，尽哀而出。绍惧，以位让之，曰：兄功高年长，宜成大统。纂曰：陛下国之种敌，臣敢干之。绍故让，纂不许。骠骑将军吕超谓绍曰：纂为将积年，威震内外，临丧不哀，不高士远，必有异志，宜早除之。绍曰：先帝言犹在耳，奈何弃之？吾以若年负荷大任，方赖二兄以宁家国，纵其屠我，我视死如归，终不忍有此意也，请勿复言。纂见绍于战路堂，超执刀试策，目纂请收之，绍弗许。超光帝保之子也。弘密遣尚书江济谓纂曰：主上暗弱，未堪多难，兄威恩素著，一味社稷计，不可逊小节也。纂于是夜率壮士数百于北城，攻广厦门。弘率东院之众赴弘范门，左卫将军齐从守荣明观，逆问之曰： 谁也？仲曰：太原公。从曰：国有大故，主上心力，太原公行不由道，夜入晋城，将为乱也。因抽剑执前，着纂众额，纂左右擒之。纂曰：义士也，勿杀。少前虎贲中郎将吕开率晋兵拒战于端门，吕超率卒2000赴之，众速旦纂，皆不战而溃。纂入自清角门，省千光殿，少登紫阁自杀，吕超奔广武，纂旦红兵强，以位让红。红曰：红以少弟也而成大统，众心不顺，是以为先帝一命而废之，残负皇权，今复于兄而立，岂弘之本志乎？纂乃使弘出告众曰：先帝临终受诏如此。群臣皆曰：苟社稷有主，谁敢违者？纂遂即天王位，大赦，改元咸宁，世光曰义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世少曰隐王，以弘为大都督，督中外诸军事，大司马，车骑大将军，司隶校尉，录尚书事，改封盘河郡公。纂谓其从曰：清前擢我，以何甚也？从泣曰：隐王先帝所立，陛下虽应天顺人，而威心未达，唯恐陛下不死，何谓甚也？纂赏其忠，善遇之。纂叔父征东将军方镇广武，纂遣使谓方曰：超时忠臣，义勇可嘉，但不识国家大体，权变之宜，方赖其用以济世难，可以此意喻之。超上书陈谢，纂复其爵位。是岁，燕主盛以河间公西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尚书左仆射，领中领军。刘卫臣子文臣降魏，魏主归弃以宗女，拜上将军，赐姓素氏。四年春正月壬子朔，燕主盛大赦，自贬号为庶人天王。为才官将军何拔袭卢普于辽西，戊午克之，秦普及其子焕送平城，车裂之。燕主盛遣广威将军孟广平救普不及，斩为辽西守宰而还，以害大赦。西秦王前归迁都苑川，突发利禄孤大赦，改元建和。高沟离王安是燕李曼，二月丙申，燕王盛自将兵30000袭之，以骠骑大将军西为前锋，拔新城南苏二城，开境700余里，袭5000余户而还。西勇冠诸将，盛曰：叔父雄果有世祖之风，但宏略不如耳。初，魏主归纳刘头卷之女，宠冠后庭，生子嗣，即刻中山，获燕主保之幼女，将立皇后，用齐国故事，助金人以补之。 刘氏所筑不成，慕容氏成。三月戊午，立慕容氏为皇后。桓玄即刻京雍，表求领荆江二州，诏以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，以中护军桓修为江州刺史。玄上书故求江州，于是晋玄督巴州及杨玉八郡诸军事，复领江州刺史。玄者以兄伟为雍州刺史，朝廷不能为，又以从子镇为淮南太守。梁王纂以大司马弘功高地逼，忌之，弘亦自疑，遂以东院之兵作乱攻纂，纂遣其将交辩击之，弘众溃出走，纂纵兵大掠，悉以东院妇女赏军，弘之妻子亦在中。纂笑谓群臣曰：“今日之战何如？”侍中访轨对曰：“天祸梁氏，忧患仍真。先帝始崩，隐王废黜，山陵抚弃，大司马称兵，京师流血，昆帝接任。虽弘自取一灭，亦由陛下武常帝之恩，当行己则功以谢百姓，乃更纵兵大掠，求辱侍女，信自弘起，百姓何罪？且弘妻陛下之弟妇，弘女陛下之侄也，奈何时无赖小人入为婢妾？天地神明岂忍见此？”遂嘘息流涕。纂改容谢之，召玄妻子至于东宫，后抚之。玄将奔突发利禄姑，到过广武，一旅方，方见之，大哭曰：“天下甚宽，汝何谓至此？”乃执弘送谕。纂遣吏士康隆就拉沙之。纂立妃杨氏为后，以后父桓为尚书左仆射、梁都尹。辛卯，燕襄平令段登等谋反，诛。梁王纂将伐武威王利禄姑，中书令杨颖谏曰：“利禄姑上下用命，国未有信，不可伐也。”不从。利禄姑使其弟入坛拒之。夏四月，入坛拜梁兵于三堆，斩首二千余级。初，陇西李浩好文学，有令名，常与郭伦及同母弟敦煌宋尧同宿。伦起谓尧曰：“君当位极人臣，李君终当有国家，有客马生白鹅居，此其实也。”即孟敏为沙州刺史，以号为校古令。宋尧是北凉王业，为中散常侍。孟敏卒，敦煌护军平抑郭谦、沙州治中敦煌所先等，以号瘟疫有惠政，推为敦煌太守。号出南之，会宋尧自张掖告归，谓号曰：“段王无远略，终必无成，兄望郭伦之言也。白鹅居今已生矣。”号乃从之，遣使请命于邺。 也因以号为敦煌太守。又为将军敦煌所嗣言于邺曰：“李浩不可使处敦煌。”邺遂以嗣代号为敦煌太守，使率500骑之官。嗣未至20里，一号迎己，号惊疑，将出迎之。孝古令张邈及宋尧指之曰：“段王暗弱，正是英豪有为之日。将军据一国成资，奈何拱手受人？”嗣自恃本郡，为人情负己，不意将军促能拒之，可一战擒也。号从之。先遣尧见嗣，但以甘言。尧还，谓号曰：“嗣至交兵弱，易取也。”号乃遣邈尧与其二子新让逆击嗣，嗣败走，还张掖。号素与嗣善，犹恨之。邈掖请诛嗣，居渠南城，亦误嗣，劝掖除之，掖乃杀嗣。遣使谢号，晋号都督梁兴以西诸军事，镇西将军。突遇浑视皮卒，世子树落干方9岁，弟乌合低立，弃树落干之母念氏，生穆归、穆言。乌合低懦弱荒淫，不能治国。念氏专治国事，有胆治，国人未服之。因前将军段基，太后段氏之兄子也，为段登祠所连及，5月壬子逃奔辽西。丙寅，魏将军东亭县侯王寻卒。己巳，魏主归东如涿鹿，西如马邑，官累垣。戊寅，燕断机复还归罪，燕王上赦之，赐号曰司悔侯，使上公主入直殿内。谢言以资望镇会稽，不能随怀，有不为5倍。诸将贤谏曰：“贼尽在海浦，四人行变，宜开其自新之路。”偃不从，曰：“苻坚之众100万，赏送死淮南。孙恩小贼败死入海，何能复出？若其果出，是天欲杀之也。”继而恩寇家口入余姚，破上庸，进及行浦。偃遣参军刘宣之击破之，恩退走。少日，复寇行浦，官军失利，恩乘胜竞进。己卯，至会稽，偃尚未食，曰：“要当先灭此贼而后食。”引跨马出战，兵败，为帐下都督张猛所杀。吴兴太守宇桓恐郡民复应恩，杀男女数千人。恩转寇临海，朝廷大震，遣冠军将军桓不才、辅国将军孙吴忠、宁朔将军高雅之拒之。秦征西大将军陇西公硕德将兵5000伐西秦，入自南安峡。西秦王前归率诸将拒之，军于陇西。杨轨田玄明谋杀武威王利禄孤，利禄孤杀之。6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 以琅琊王师何成为尚书左仆射，成准之子也。甲子，焉大赦。梁王纂将袭北凉，姜季谏曰：“盛夏农事方殷，且宜息兵。今远出岭西，突发事乘虚袭京师，将若之何？”不从，进为张掖，西略建康。突发入坛闻之，将万计袭孤臧。纂帝陇西公伟凭北城以自固，入坛置酒诸名门上，鸣钟鼓，响将士，要兵于青阳门，掠八千余户而去。纂闻之，引兵还。秋七月壬子，太皇太后李氏崩，丁卯大赦。西秦王前归，使五位将军穆物等屯守。秦军巧采路绝，秦王兴遣引兵救之。前归闻之，使穆物率中军二万屯鄱阳，镇军将军罗敦率外军四万屯侯陈谷。前归自将轻骑数千前后秦兵，会大风昏雾，与中军相失，为追击所逼，入于外军，但与秦战大败，走归怨川。其部众三万六千皆降于秦，行进军俯罕。前归本金城，为诸豪帅曰：“吾不才，饕餮名号已于一计，今败散如此，无以待敌，欲西保允吾。若举国而去，必不得免。卿等留此，各以其众降秦，以全宗族，勿无随也。”皆曰：“死生愿从陛下。”前归曰：“吾今将计十余人，若天未亡我，庶几翌日克复旧业，复与卿等相见。今相随而死，无益也。”乃大哭而别。前归独饮数百计奔允吾，起降于武威王利禄孤。利禄孤遣广武公入坛迎之，至于晋兴，待以上宾之礼。镇北将军突发拒言，言于利禄孤曰：“前归本吾之属国，因乱自尊，今势穷归命，非其成款。若逃归姚氏，必为国患，不如喜至以服之间，使不得去。”利禄孤曰：“彼穷来归我，而逆移其心，何以劝来者？”据言，利禄孤之地也。秦兵既退，南羌梁歌等密召前归，前归将应之。其臣乌隐阿洛以告晋兴太守殷畅，畅持白利禄孤。利禄孤遣其弟土雷率计三千屯门天岭，前归俱为利禄孤所杀。为其太子赤盘曰：“吾父子居此，必不为利禄孤所容。今姚氏方强，吾将归之。若晋氏俱行，必为追击所及。吾以汝兄弟及汝母为质，彼必不疑。吾在长安，彼终不敢害汝也。”乃送赤盘等于西平。八月，前归南奔俯罕，遂降于秦。 丁亥，尚书右仆射王雅卒。九月癸丑，地震。两旅方降于秦，广武民三千余户本武威王利禄孤。冬十一月，高雅之与孙恩战于余姚，雅之败，走山阴，死者十七八。赵以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，率众击恩，恩走入海。牢之东屯上虞，使刘裕戍勾章。吴国内史袁嵩助护犊累以备恩，嵩乔之孙也。会稽世子袁显求领徐州，赵以袁显为开府仪同三司，都督杨玉、徐衍、清幽纪兵，京江司雍、梁益、交广十六州诸军事，领徐州刺史，封其子燕伟为东海王。起伏前归至长安，秦王兴以为都督河南诸军事、河州刺史，归义侯。久之，起伏赤盘欲逃逸前归，武威王利禄孤追获之。利禄孤将杀赤盘，广武公入坛曰：“子而归父无足深责，宜诱之以示大度。”利禄孤从之。秦王兴遣进将刘嵩等二百余人来归。北凉晋昌太守唐尧叛，移袭六郡，推李浩为冠军大将军、沙州刺史、梁公，领敦煌太守。号设其境内，改元庚子，以尧为征东将军，郭谦为军资祭酒，索先为左长史，张邈为右长史，尹建兴为左司马，张体顺为右司马，遣从事中郎宋尧东伐梁兴，并击玉门以西诸城，皆下之。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凉，自称河州刺史。北凉王业使居渠蒙逊讨之，得焚城，将不屈奔唐尧，蒙逊追至沙头，大破之，掳其妻子部落而还。十二月戊寅，有兴备于天津。会稽世子袁显以兴变解录尚书事，附加尚书令。吏部尚书车胤以袁显交字，白会稽王道子，请进谒之。袁显闻而未察，以问道子曰：“车无子丙人言及何事？”道子弗答，故问之。道子怒曰：“尔欲忧我，不令我与朝事与也。”袁显出，谓其徒曰：“车胤见我父子，密遣人责之。”胤惧，自杀。壬辰，燕主上立燕台，统诸部杂役。魏太史屡奏天文乖乱，魏主归自览詹书，多云改王议政，乃下诏讽立群下，以帝王祭统，皆有天命，不可妄干。有朔变异官名，欲以压色灾异。宜曹郎董密显福尔仙经，归至仙人博士，立仙房，主炼百药，访西山以供新征。药成，令死罪者是服之， 多死不厌，而归犹信之，访求不已。归常以燕主垂诸子分据事要，使权柄下移，遂至败亡，身非之。博士公孙表悉之，上函飞书，劝归以法治御下。左将军李肃性简慢，常对归疏放不肃，可拓任情。归讥其肃过，遂诛之，群下震栗。丁酉，燕王胜尊献庄后丁氏为皇太后，立辽西公定为皇太子，大赦。是岁，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广固，大赦，改元建平，更名贝德，欲使利民益弊，追谥燕王伟曰幽皇帝，以北帝王忠为司徒，穆于拔为司空，封福为左仆射，穆于户为右仆射，立妃段氏为皇后。